想一想，其实我们不贫穷。 是谁为你而长大？是谁为你而呆？

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

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除夕，无论清简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时候，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 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，仿佛又看见你的脸。地下铁赶快飞，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，也不敢吹，忘记了也无所谓。

句歌，热辣辣地在燃烧耳朵，啦啦吧啦吧吧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如若我要发光，它给我打磨。 流过眼泪，可能我想他，

去，这跟安慰不同。我在这里，说明约定不变。你听我说，再靠近点，手牵住手，握紧点你就懂。说好就是如果雨天陪伴等晴天，约定就是爱你忘了时间。我不怕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到，爱了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你会知道。拥抱所有言语不必，或许是错不到最后不停，你是空气大口呼吸，背靠着背，谁心跳乱了拍。说好就是如果雨天陪伴的晴天，约定就是爱你忘了时间。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到，爱了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停不了，停不了，哦哦，逃不掉，哦哦。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到，爱了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我不怕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到，爱了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

擦身而过看到每张脸都显得疲惫，该街上就找不到车位，好想翻脸，就连天气也都不对，是不是运气太背？哦，电话簿里没有接我呢，我全都找过。抱着啤酒，忙的瘦的来了走了，说的女朋友我没有。说真的，孤单日子受够了。我说真的，就让我好好爱一个。哦谢谢再联络他们，老实说，每次等了好久，每次没结果。谢谢再联络，把我当啤酒不喜欢。老实说，别说，天天难过。真的孤单日子我受够了，我说真的，就让我好好爱一个。哦哦哦，谢谢再联络他们，老实说，每次等了好久，每次没结果。谢谢再联络，把我当啤酒不习惯。老实说，别说，天天 say no。 谢谢再联络他们，老实说，每次等了好久，每次没结果。谢谢再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